什么夹馍呀、等等都是可以吃的、 吃法 啊，真的是让您胃口大开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一共是六只，价格只是199，那么合一只也就是33块钱，那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年中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9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三重好礼相送，就在北广购物年中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您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间当中，我还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旅行达人、旅行物品方面的研究专家星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旅行当中那些事儿。 嗯，其实啊，旅行当中我们去欣赏风景就是为了散心，但是啊，我发现很多人最近确实是遭遇了这个烦心事儿、糟心的事儿。什么呢？就是旅行箱的破坏。其实在这个机场啊，包括这个地铁站、火车站当中都能看到很多人拉这个破损的旅行箱，不是拉杆坏了就是轮子坏了，要不就是旅行箱整体破损了。 对， 因为什么？因为可能您在这个旅行搬运途中会遭遇到爆绿托运。 没错啊，很多人会说我这个托运完之后啊，这个箱子会变形，或者说一些破损，因为您的箱子可能是在最底层，所以上面行李太重了，把您那箱子压坏了。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您得从您自己这个箱子的质量过不过关来考虑一下啊。 哎，对，确实是，不管是我们出去出差也好啊，远途近途的旅行也好啊，箱子都是非常关键的。 对， 但是旅行箱带着是我们的随身所携带的贵重的物品，或者说我们的衣物等等等等的，它的质量就非常关键了。 没错， 我发现很多旅行箱的外表用的是什么塑料的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铝合金的材质，也非常容易变形。 对， 那么这个在拉杆轮子方面，很多小的品牌就更不值得信任了。 没错啊，所以在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或者分享的这个品牌吧，是来自于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品牌外交官。 外交官， 对， 这个品牌我其实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机场啊，包括火车站都能看到。是 没错，包括北京南站呢、首都机场你都能看得见。而且呢，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它也是世博会的指定旅行箱的专用品牌，就是咱的外交官。 可以说，您在各种网络渠道也好，实体店面渠道也好，都能看到外交官这样一个明星品牌的出现。 没错。 那么今天，星浩，你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什么样的呢？ 所以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个产品，首先在材质上给您做升级，不再是帆布或者是一般的 ABS 塑料，而用到的是纯 PC 的材质。 纯 PC 的材质，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啊。帮您防水，帮您更好的起到韧性，不易形变。 对，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拉杆了，不再是以前的塑料或者是不锈钢，而用到的是铝镁合金。 铝镁合金高科技材料， 对， 它轻质而且呢韧度非常的高。 没错。 好，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滚轮了，不再是以前的两轮，今天咱们用了四轮，更加方便， 推着就能走。 对，而且是飞机万向静音轮，更小的摩擦，更大的省力啊。 在室内推起来或者说在室外推起来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轻省， 对， 咱老年人或者说这个上了年纪的听众推起来也是一点都不费力。 没错， 非常静音。 没错， 这是还有。 还有就是咱们的安全性了，对吧？ 安全性，对， 不仅啊，咱们的这个旅行箱上配备了咱们的三眼密码锁，还同时配备了 TSA 的海关锁。如果你经常长途旅行或者经常出国的朋友，这个是必备的一个， 必备的安全性也给大家保障了。 对。 我们可以说从各个方面都彰显出外交官这样一个大品牌它所制作的旅行箱的优质性，包括它的安全性，包括它 人为的这样的一个人性化， 没错， 等等等等。但是我知道外交官这个品牌其实在各大门店或者说在各大机场火车站都有售， 嗯， 但是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 价格也是非常透明的啊。今天我也欢迎您比价，所以在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选择。 哎， 为什么呢？近途远途我都给您照顾到了。如果您经常出国或者是远途旅行的话，一定要有一个26寸的托运箱。 26寸的托运箱 专柜价格是2188。 2188， 对， 这么贵啊。 对，但是今天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啊，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原来购买过的价格是599， 599不到三折的价格，非常的好。但是呢，新浩，你看你这是第几次来了，这个价格不能不变了。 所以我说是原来购买的价格，那在今天咱们所有的新老会员朋友都立省100元，499。 所有新老会员一视同仁，直降100元，如此大的力度，499元。 对。 您就可以带走， 没错。当然还没完，因为有些朋友是近途旅行的，或者是咱们有的时候经常去郊外溜达溜达，咱也需要一个旅行箱。我给您配备了一个20寸的，上飞机也很方便啊。这是登机箱， 登机箱 20寸的专柜价格是1988元， 那等于说没比这26寸的便宜多少。 但是今天您放心，我依然给您两折的价格。什么叫两折？399， 399就能带走外交官的箱子，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不可能， 想都不敢想。但是啊，我们虽然有了箱子了，旅途当中的这个舒适性和这个便携性，你也要跟我们讲。 您放心， 我这个人比较贪得无厌。 对，一定给您配齐了，一定给您配齐了，这是咱们老百姓所需要的。所以您买26寸的这个托运箱的时候，我会送您一个旅行袋， 旅行袋 方便您的长途旅行，是一个托特包，很大的一个包， 啊， 所以你可以直接放在里边，不用再拉箱子了。 在机场也是拿着非常好看， 哎，可以直接。也可以直接登机的。如果您买这个20寸的这个登机箱的话，我会送您一个旅行的3件套，包括到颈枕啊、眼罩、耳塞， 把我们的这个旅途当中的舒适性都考虑进去了啊。26寸的是499，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直降100元，以前599，现在499。20寸的是399，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外交官这样的老品牌，这样的大品牌，这样的价格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大家赶紧抢啊！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送货上府，您验货之后再付款，400-015-5151。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它是纯 PC 的材质，其实这种材质呢是非常特别的， 没错。 一个它的这个强度非常高，它抗撞击等等等等的。另外一个像我这么一样的这个巨型的身材啊，这么大的体重，我刚才试了一下，踩上去以后它会发生轻微的行动， 对，会有， 但是你只要是下来以后，它马上就恢复原形， 立刻恢复原状啊。这就是纯 PC 材质一个好处。这个材质用在哪儿呢？一些护具当中的，包括一些盾牌当中会用这个纯 PC 的材质，所以它不管是在这个强度包括韧度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啊。所以今天哪怕你说我的行李在最底下一层，您放心，这个实验我自己都做过啊。我自己将近160多斤，我踩在上面，包括我们出厂之前用那个保龄球都砸过，它发生形变那一刻，当这个力量消失，立刻恢复原状。所以今儿您放心，避免暴力托运的尴尬。 刚才新浩说了，在某些特殊领域它是当盾牌使用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外交官的旅行箱就是您贵重物品，您的私人物品的盾牌，保护您一切的需求。另外呢，其实在各种方面，比如说轮子，它的万向的静音轮，首先它的质量非常好，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配备了是4个， 对，所以今天咱们可以推着可以拖着走都是没有问题的，很方便啊。尤其有些朋友行李重的话，两轮是很不方便的， 对， 而且它的摩擦系数非常低，什么概念，就是摩擦损耗很小，所以你拖起来很省力， 摩擦损耗很小的话也意味着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买一个箱子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非常好的这个外交官的旅行箱。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给您带来的是26寸、20寸的两个选择，同时呢还有灰色和紫色的两个颜色去供您选择。26寸呢我们给大家赠送一个大的托特包，也就是一个旅行袋，20寸的呢我们给大家赠送一个旅行的3件套，包括充气枕、眼罩和耳塞。26寸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降100元，我觉得这个非常值，499就能带走一个26寸的旅行箱。另外20寸的呢399元，不到400块钱您能带走这么一个大品牌的登机箱，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说的慢一点，我们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听众需要记一下啊，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